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21集。正在厨房做早餐的杜燕里，突然被单隐生从身后抱住。今早起床时的情景便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，他一阵警醒，决定不理会身后的人，反而更专注地做着早餐。 不管怎么样，先把早餐做完吧。我享受做早餐的乐趣，但我一点也不想吃烧焦了的煎蛋。 杜燕里这时的沉默，给了单隐生更多的想象空间。他独自沉浸在杜燕里温柔贤惠的幸福错觉之中，甚至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成了新婚燕尔的傻丈夫模样，傻里傻气的。他抱着杜燕里蠢蠢欲动，很想给这个穿着围裙的人一个吻，幸亏为数不多的理智及时制止了他。他松开了手，转身拿起了牛奶，喝了一口，赞一句， 牛奶很新鲜。 又拿起了谷物吃了一个，继续赞一句， 这个也营养十足。味道怎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表现出惊喜和幸福。 最后单隐生把爪子伸向了三明治，他也准备好赞叹的语句了。只是杜燕里关了火，刚把三明治放到餐盘里时，就迅速地把餐盘放到单隐生够不到的地方，然后扭过头看着他。单隐生眼巴巴地望着远去的早餐，顿时一副揪心的样子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逗一逗。把一切看在眼里的杜燕里觉得好笑，上前便给这个逗笑自己的人一个深深的吻，触碰嘴唇，挑开牙关，从口腔之中汲取更多的汁液， 柔滑微涩，满是奶味，我喜欢。这人的味道竟然比我想象的要好，而且好很多。 欲望就像潮水瞬间席卷而来，让人意乱情迷。单隐生仓促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肩膀一不小心撞到了冰箱。杜燕里抬起手扶住了单隐生僵硬的像根棍子的脖颈，随着杜燕里一下又一下的轻柔，单隐生整个人都渐渐地放松了下来。他回过神来，并且开始迎合着杜燕里，他的脸上染上了红晕，气息也变得沉重，而那目光沉醉又迷惑。单隐生察觉到杜燕里在盯着自己看时，他忍不住小声地问杜燕里， 怎么了？ 抚摸着单隐生脖颈的手掌，力量重轻适中，让单隐生觉得很舒服，所以他那仅存的一丝挣扎也被轻松瓦解了。 你真好。 单隐生主动凑了上去，摩挲着对方的嘴唇，亲吻对方的舌尖，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。他的声音还带着微喘，他叫着杜燕里的名字， 燕里， 只叫杜燕里的名字。 燕里。 这个时候，对方的名字似乎暗藏了奇异的蛊惑感，杜燕里的心也被单隐生的声音给轻轻拨了一下。 这家伙味道真不错，如果乖一点就更好了。 杜燕里如此想着的同时，也承认有时跳出千篇一律的规定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。他慢条斯理地品尝着，评判着，直到单隐生有点喘不过气才放开，继而仁慈地给予对方呼吸的空间。 好了，先吃早餐吧。 单隐生吞了口唾沫，他柔软的身体靠着冰箱，眼睁睁地看着杜燕里端着餐盘往餐厅走去，随后摆好早餐，解下围裙，坐在椅子上。 我去，那个严肃冷锐的总裁又回来了。 食物的香气还残留在厨房里，对方嘴唇的温度也残留在自己的嘴唇上。单隐生想抬手摸摸自己发烫的嘴唇，却又克制住自己的冲动。他觉着自己的心似乎被一条绳索拉锯着，左右摇摆，晃荡不定。拉锯到最后，他神识鬼差地想： 啊，他的亲吻技术居然这么好，简直让人腿软。啊，不对，是让人冲动。啊，这事先放放，吃完了早餐再说。毕竟杜燕里做的早餐不是谁都有面子能吃上的。 单隐生自个儿纠结犹豫一会儿后，径直走到杜燕里身旁坐了下来，和杜燕里一同享受这顿不寻常的早餐。他没有忘记杜燕里吃饭时不说话的规定，所以全程闭嘴不说话，乖乖地吃早餐。因此杜燕里就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中不紧不慢地吃完了早餐，心情顿时变得特别好。 食物不错，这人也算乖巧。 满意的杜燕里毫不吝啬地给单隐生一个微笑，并在对方唇边再次印了个吻，才起身离开。 这家伙今天怎么总放电啊？总觉得自从我上次不小心亲了他的脸之后，就好像打开了他身上某个奇怪的开关。 单隐生究竟是怎么想的，杜燕里对此一点都不关心。除了起床那点时间外，他的步调并没有因为家里多了一个人而改变。他先去了位于别墅左边的花房，那是一间玻璃房，里边种了各种各样的花卉和植株，这些都是他一手挑选和培育的。这个花房被打造成一个小型的热带雨林，里面还饲养了一些小动物，而且会定期更换。平时这个花房是有专人来打理的，但到了休息日，杜燕里就喜欢自己拿着水壶和铲子亲自照顾这里的花花草草。他欣赏花草的美，那是一种宁静绽放又不缺生机的艳丽。在这个时刻，杜燕里看着花，单隐生则看着杜燕里。被鲜花树木簇拥的杜燕里有着和平时截然不同的感觉，就如同他穿上围裙一样，太过出人意料了，与工作时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被不断刷新固有印象的单隐生此时此刻险些缓不过神来，他悄悄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想给蹲在地上摆弄花草的杜燕里拍一张照片，结果手机刚拿出来就被杜燕里无情地制止了。 合同执行期间 我有保密的义务。 单隐生接完话，遗憾地将手机揣回兜里，然后举起双手以示自己清白无辜。杜燕里就不再理会他，继续干自己的活去了。松松土，浇浇水，给花驱个虫，再修剪花枝，让花依照他的想法生长，可谓是悠然自得。站在一旁的单隐生把举起来的手收了回来，内心有无数个问号在跳动着。 杜燕里的私生活正如我预想的那样严肃，还有些无聊，但无聊之中却又藏着无数的惊喜。杜燕里啊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呢？ 花房只是杜燕里休息日的第一站，他处理完花草就到了放置全套木工制陶工具的工具屋里继续干活。杜燕里去年学会了制陶，因为那时他对陶器雅致的器型和颜色颇有好感。今年他又学会了木工雕刻，偶尔会挑些看上去还不错的木头，有时雕刻一套巴掌大小的家具，有时候雕一条摇头摆尾的鲤鱼，或者雕一个张牙舞爪的螃蟹，这些都能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。现在他手中就有一个未完成的小摆件。 还差一点点。 那是半年前他陶中的一块巴掌大的木头， 质量不错，并且适合做桌上玩物。当时杜彦礼恰好在电视里看到了树懒，所以他就一拍板，决定雕一个抱着树干的树懒。 就雕个树懒吧。 小半年过去了，他陆陆续续地雕刻着，中途又做了些别的玩意儿。如今这个小树懒雕件总算快要完工了，就剩下左下角的一块没有雕刻。杜彦礼准备在这个地方再雕一只树懒，刚好给已雕好的那只做个伴。虽然每次雕刻间隔的时间挺长，前后雕工也有些不同，但杜彦礼并不在乎这点瑕疵。毕竟源于兴趣的东西可以有目标，但无需有负担。他舒舒服服地准备动工，在一旁观望的单隐生却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会画画就算了，居然还会调酒。会调酒就算了，居然还会养花。会养花也就算了，居然还会做木工。 单隐生一时恍惚，不禁认真思考一下正常的总裁应该是什么样的。 喂，正常的总裁不就是我这样的吗？日常上个班，追追时尚圈潮流，然后包养一下小明星，偶尔再烦恼一下家庭纷争什么的。光是这些时间就不够用了吧？你怎么还会这么多？杜彦礼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